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我们同学们都知道啊，我们北京和张家口呢将举办2022年冬奥会。同时呢，赛事的筹备工作呢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还有一些奥运纪念品收藏爱好者啊，他们非常关心冬奥会纪念品的发行情况。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就跟大家聊一聊冬奥会的这些纪念商品发售的情况。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为了满足收藏家和体育爱好者的要求啊，北京开设了首批七家销售特许商品的商店，以满足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收藏的需求。北京开设了首批七家销售特许商品的商店，不难哈。Beijing opened the first seven stores. Open seven stores 后面加一个 selling 哈，做一个分词修饰前面这个 store 这些商店 selling， 然后呢特许啊，这个词大家要小心了，是指呢政府要发给一定的牌照，然后呢才能够销售和运营这些商品。那么这个牌照这个词大家记下来，叫 license， license， 它的拼写是 L-I-C-E-N-S-E， license。 开车需要一个 license， 有一些特殊的工种啊也需要一个 license， 比如说教师他也需要一个 license 啊，一个教师的资格证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行业，像这个电工，还有呢像这个水管工等等，都需要一定的 license。 那么今天我们提到了这个特许的商品呢，后面这个 license 后面加一个 ed 的形式，表示说被批准了哈，获得许可的这么一个商品。 licensed products for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或者也可以说呢 2022 都可以，2022年哈，两种说法哈，可以说2022或者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s Games 啊，以及残奥会。 To meet the demand， meet the demand 表示说满足需求，满足一个愿望哈。 meet the demand， 这个 demand 给大家拼一下 D-E-M-A-N-D demand， or from collector and sports fan， 哪些人对这个奥运商品感兴趣呢？一个呢是 collectors， 那些收藏家们哈 collectors， 以及呢 sport fans， sport fans 体育迷们哈，说这两个人对这个奥运的特许商品特别的感兴趣。好，我们接着看哈。那么这些商店啊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提供了一系列的大概呢140件特许商品，其中包括了像银币啊、银徽哈、钥匙链、珍贵的金属邮票和冬奥会的一些服装。从去年的12月16日呢冬奥会会徽发布以来呢，那么在天猫上呢已经有超过60款特许的产品哈在销售。同时啊这个销售非常的不错，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些纪念邮票就被抢购一空，所以呢这个场景是非常的火爆，大家对这个奥运的商品啊包括这些纪念品特别特别的感兴趣。那么看看英文的解释是什么呢？ The stores offers a series of 140 franchise goods 啊，提到了一个 offer 表示提供哈， offer 后面是一个系列的词哈， series， 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S-E-R-I-E-S S-E-R-I-E-S series， 它既可以指呢一系列的东西，同时呢一系列的像我们看的电视剧哈都用这个词 a series of something， a series of something。 后面提到 a franchise goods， franchise 表示提供了一些特许的哈，那些特许经营的这些产品哈， franchise goods， 同时包括了一些银徽哈，这 silver emblem， silver emblem 这个徽我们原来学过哈， EMBLEM EMBLEM emblems 钥匙链 keychains 这个 key 钥匙后面这个 chain 呢表示一个链哈 keychains 珍贵的一些金属邮票珍贵的是 precious memory 特别珍贵的记忆特别珍贵的 precious experience 哈、啊、特别珍贵的一个经验吧等哈或一个经历哈用这个词是表示一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难得。Metal stamps 这是一个金属邮票哈，这跟我们平时见到那个纸质的邮票是完全不同的。以及呢2022北京冬奥会的一些服装哈 and the clothes for the 2022 Beijing Games。那么提到了说在天猫上可以买到60款哈这个特许的商品英文是 More than 60 franchise products have been on sale on Tmall since December 16th On sale 表示说可以买到在销售的状态当中 On sales on Tmall When the emblems for the games were unveiled那么这个词我们又碰到了我们在前几期讲到徽派建筑的时候呢表示揭开了面纱这里面呢是指我们冬奥会的这个会徽 The emblems for the games were unveiled 啊，所以大家 unveiled 这个词已经学到两次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单词记牢哈、啊，同时呢能够用得上另外看到了说它这个网上销售啊特别特别的火爆 Online sales have gone pretty wellOnline sales 网上的销售 have go pretty well 这个 go 呢不要翻译成走的意思表示说进行运行的 pretty well 非常非常的好 In less than 2 hours 没有超过2小时 the commemorative stamps were sold out 那么不到2小时的时间呢 the commemorative stamp 表示纪念邮票哈，这个纪念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ommemorative 这给大家拼一下 commemorative commemorative stamps were sold out 这个 sold out、啊、那么这个 be sold out 大家记下来表示一个东西呢卖光了啊，没有了啊，是非常火爆的一个东西 ，be sold out。北京的消费者呢，可以买到奥运会的这些商品。那外地的同学如何买到呢？大家不要担心，除了北京有奥运商品的专卖店之外呢，在全国呢将有15家的特许经营店即将开业。另外呢，通过刚才我们讲到的线上的销售呢，也为线下的销售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参考。那么这个英文如何来说呢 ？A total 15 franchise shop will open across the nation.15家商店呢即将在全国呢落地了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全国各地买到有关奥运的商品 They designed the product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consumers、啊、他们设计了这些奥运的商品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consumer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里面呢用了 satisfy 而没有用这个 meet 这个词、啊、所以呢表示满足一个人的需求既可以用satisfy 也可以用这个 meet 后面加这个 needs of somebody 哈、啊、谁谁谁的一个需求同时呢这个 online shop sales were also a good reference for future offline sales 那么网上的这个 sale 网上的销售呢对于以后的这个 offline 我们说 online 是线上 offline 呢是线下哈、啊、那么提供了很好的一个 a good reference 参考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reference reference 很好的参考呢 a good reference for something 哈、啊、为什么东西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好，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Beijing opened the first 7 stores selling licensed products for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 Games to meet the demands from collector and sports fans. The stores offer a series of 140 franchise goods, including silver emblems, keychains, precious metal stamps, and clothes for the 2022 Beijing Games. More than 60 franchise products have been on sale on Tmall since December 16th, when the emblem for the game were unveiled. Online sales have gone pretty well. In less than 2 hours, the commemorative stamp were sold out. A total of 15 franchise shops will open across the nation. They designed the product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consumers, and online shop sales were also a good reference for future offline sales. 今天讲完了奥运的纪念商品呢，那么 Peter 老师呢想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小鬼当家播出的时间，它首播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的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了我们今天小鬼当家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今天我们将请来的两位同学呢，一位呢是蔡尚恒同学，另一位是陈天明同学。首先我们听到的英文朗诵呢是蔡尚恒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的冬奥梦高山滑雪。蔡尚恒同学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6年级一班的蔡尚恒。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present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s. 2 years ago, my father told me that Beijing was selected to be the host city of 2022 Winter Olympics. There would be 14 games, such as skating, skiing, and curling. I'm more than happy to learn that, because skiing and skating are my most favorite winter sports.Every winter, I would spend a lot of time in ski resort and ice skating center. I love the feeling of speeding up. Beijing is the first city to host both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s game. It is a great honor to Beijing as well as to every Chinese. When 2022 winter Olympics games come, I will be 17 years old.I'm willing to be a volunteer of the game, showing the Chinese hospitality to everybody. Next, I'm going to introduce one of the most fantastic sports in Winter Olympics game, Alpine skiing. Alpine skiing is a sport of sliding down snow-covered hills on skis, which was developed during 19th century.Sandro Nohan is the father of modern skiing. It is him who invented the first toe and heel binding around 1850s. From then on, skiers could handle steeper hills without worrying their skis would come off. Uphill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re also important to boost alpine skiing. There are mainly 4 types of uphill transportation: conveyor belt, drag lift, chairlift, and cable car. Equipments.Are indispensable for alpine skiing. Helmet, goggles, and suit make us warm and safe. Skis, poles, and boots help us to speed up. Alpine skiing has been an event at the Winter Olympics game since 1936. Initially, there was only one game, Super Combined. Then the other was included step by step. The aim of all events is to get down the mountain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Well,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the vertical drop is maximum for downhill and minimum for slalom, with Super G and Giant Slalom in between. Gates for downhill, Super G, and Giant Slalom are the same, while gates for slalom differ to some extent. Nowadays,Alpine skiing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China. Quite a few of my classmates and I are able to ski. I love alpine skiing because it is a game can challenge myself and make me brave. I practice again and again, and now I'm able to control my speed by changing the angle of motion in relation to the fall line. I really enjoy the feeling of flying across the snow hill. Why don't you join us for this fantastic sport as well as wonderful 2022 Winter Olympics gam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接下来翠微小学的陈天明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是将进酒。 大家好，我是来自翠微小学6年级二班的陈天明，今天我为大家朗诵李白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月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无花马，千金裘，吾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无花马，千金裘，吾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这位能使贵妃嬷嬷立誓脱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仙，心中充满了自信。也只有他才能写出“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样的字句。而他以五花马千金裘换酒的这种豁达之气，也是我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今天才要为大家朗诵这首《将进酒》，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中英文朗诵。如果收音机旁的同学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你的音频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将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是英语绘本故事时间，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and the Last Teddy Bear。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在这之前呢，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请听清楚咯，好吗？Whose teddy bear has Biscuit found? 那到底 Biscuit 发现了是谁丢了凯迪熊呢？ His friend? The little girl? Or the little boy? 是他的朋友还是小女孩或者是小男孩？大家一会儿听完故事就知道答案了，好吗？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story isBiscuit and the Lost Teddy Bear. 那今天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和丢失了的泰迪熊。Woof woof, what do you see, Biscuit? Oh, 汪汪，饼干狗，你看到什么了在不停地汪汪叫着呀？ Is it a bird? Woof woof, no.是你看到了一只小鸟吗？不是。Is it a butterfly? Woof woof, 那是一只蝴蝶吗？不是。都不是，那是什么呀？ Oh, Biscuit, it is a teddy bear. Woof woof. 饼干狗，我知道了，原来这是一只泰迪熊。汪汪。 Someone lost a teddy bear. Who can it be? Woof woof. 一定是有人丢了这只泰迪熊了。那它会是谁的呢？汪汪。Woof woof. Is this your teddy bear, Sam? 汪汪。山姆，这是你丢的泰迪熊吗 ？Ruff. No, it is not Sam's bear. Oh, 不，这好像不是山姆丢的泰迪熊。 Woof woof. Is this your teddy bear, Puddles? 汪汪。Puddles, 这是你丢的泰迪熊吗 ？Oh, wow. No, it is not Puddles bear. Oh, 不，这好像也不是 Puddles 的小泰迪熊。好，这怎么办呀 ？Woof woof. Someone lost a teddy bear, but who can it be? 汪汪，一定是有人丢了这只泰迪熊，但是它会是谁的呢 ？Woof woof. Wait, biscuit.What do you see now? 汪汪！ 嘿，等一等，饼干狗，你现在看到了什么呀 ？Woof! Biscuit sees a big truck. 汪！哦，原来饼干狗看到一辆大卡车，这辆大卡车正在有人往下卸东西呢。哦，一定是搬家公司啦。 Woof! Biscuit sees a lot of boxes. 哦，天哪！汪！饼干狗看到了好多箱子。哦，他们在搬家呢。 Woof woof! Biscuit sees a little boy too. Oh, wow, look! The little boy is crying, huh? 汪汪！哦，饼干狗看到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正在哭呢。哎呀，可能大家都在帮他找什么东西吧。他怎么了 ？Woof woof! Woof woof! Is this your teddy bear, little boy? Oh, 汪汪汪汪！哎，小男孩，这个是你的泰迪熊吗？小男孩不哭了，哈，什么原因呢 ？Yes, it is. Woof woof. 没错，这只泰迪熊就是这个小男孩的。汪。The little boy lost his teddy bear biscuit, but he found it. Woof woof. 那原来呀，是这个小男孩丢了他的泰迪熊。那饼干狗，你发现了这只泰迪熊，你做的真棒。我们交到了新朋友，对吗？汪汪。The teddy bear gets a big hug. Woof woof. 哈哈，现在泰迪熊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汪汪。And Biscuit gets a big hug too. Woof woof. 哈哈，然后呢，我们的饼干狗也得到了小主人的一个大大的拥抱。他在表扬饼干狗拾金不昧呢。真不错。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我们看到 Biscuit 在路边捡到了一只玩具熊，他和小主人一起去找，到底是谁丢的呢？是大狗 Sam 吗？不是。那是小狗 Puddles 吗？也不是。原来呀，是小主人家旁边搬来了新邻居，邻居家的小男孩丢下了这只泰迪熊，那终于物归原主了。而且 Biscuit 和小主人还交到了新朋友呢，对吗？所以我们今天跟 Biscuit 一起学习到了一个拾金不昧的优秀品质。当别人丢了东西，他们肯定会很着急呀。那我们应该把捡到的东西马上交给老师，尽可能的物归原主。我相信大家不但能够做善良的事情，还能够交到好多好多的好朋友呢。你们说对吗？真棒。Worthless. 好了，现在来和Jason老师一起总结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出现过的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吧。 Teddy bear 泰迪熊， Truck 卡车， Box 盒子， Hug 拥抱。 Is it a bird? 这是一只鸟吗？Someone lost a teddy bear. 哦，一定是有人丢了这只泰迪熊啊。哎呀，Who can it be? 那它应该是谁的呢？哇哦，那你学会了吗？真棒。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再见。 I like cookies, I like cake, I like bread and jam on a plate,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I can't eat.